以上违法行为一经发现，将严肃查处，望广大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合法经营，规范服务，营造良好的机动车维修市场环境。三河市运输管理站。 向远方，爱生活，最强的力量激励你我。 请为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长路漫漫，烽烟残尽，独影阑珊。谁叫我身手不凡？谁让我爱恨两难？到后来，肝肠寸断，幻世当空，恩怨休怀。守黎明，六尘不改。身如铁，背铁狂哉。是人是鬼是妖怪，不过是心有魔债。叫一声佛祖，回头无岸。三句不分离难断，我要这铁棒也不可用，我要这变化也不能还是不安还是 不要沮丧，不要再强 的时候找个地方哭一场，要坚强，要懂得放下，学着承担，学着勇敢，学着长大，不要沮丧，不要再逞强，难过的时候找个地方哭一场。 飞出了天窗，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，雨再大也总要回家，被淋湿的鞋谁敢再出发，轻松的步伐被泥土冲刷，力量无限放大，我们被小事打扰，为小事烦恼，不过和时间赛跑，未来的最终男主角，准备准备好，带着我跟我飞翔，感受风的速度在耳边呼啸远方，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，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，想唱出心底张开了翅膀，飞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，一个一个梦写在日记上，一点一点靠近诺贝尔奖，只要你敢想就算没到达理想，宇宙又会珍藏，我们慢慢的生长，从小的愿望到大的梦想，起跑，坚持是生命的 永恒，跳动的心脏， 带着光跟我飞翔， 感受风的速度在耳边呼向远方， 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，一次一次像闪烁中时光，大张出心停张开了翅膀，飞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，一个一个梦写在日记上，一点一点靠近诺贝尔奖，只要你敢想，就算没到达理想，至少有会珍藏。 未来是什么样，天未明夜未央，正在这一秒闪亮，指着你放的方向，把它跟得真的唱，只有世界一次疯狂， 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， 一次一次像穿梭旧时光，踏上追蜻蜓展开了翅膀，飞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， 一个一个梦写在日记上，一点一点靠近诺贝尔奖， 现在是17:16。这里是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，品味1033，三河省空最美的声音。 立彩票，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，多重选择。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1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福彩3D，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。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1万元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100万奖次第开。 排列7，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。感受微风，亲近大海，品尝海南特色美食，3天2夜往返双飞，购房报销机票费用。咨询电话：0855630139304899961。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。我想海边有个家。 这里。群山巍峨，绿水萦绕，夜屋竹阁掩映其中。在这里，你可以品尝绿色食品；在这里，你可以享受慢生生活。三河市名古山庄，一个世外桃源，让生活拥有大自然的味道。名古山庄，休闲度假的理想圣地，只要你来，肯定爱上这里。咨询电话：0316-3510-666，3510-666。 由三河市总工会倡议，三河市总工会、共青团三河市委、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的《爱在七夕相约蒲然之情书七夕篇章》，爱的文字精彩展播。下面这段文字是网友鹏程万里写给自己的初恋，纪念他们那段曾经难忘的时光。在你那双又大又亮的眼睛里，我总能捕捉到你的宁静，你的热烈，你的聪颖，你的敏感。认识你以后，我脑海里挂着的一切图画都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取而代之的是我俩在一起的欢乐时光。轻轻地想你，让思念充满我的内心；轻轻地感觉你，让温柔吹拂我的心灵；轻轻地爱你，直到永远。我知道， 我爱之所系在水之湄，情感的指向注定我要在源头做长久的驻望。梦中的你，在眺望的下游，在情感河流的那边，也许可以重新将断断往事牢牢捆扎成筏，在结束一段迷惘的眺望之后，沐着此时的雨雾，破釜沉舟般乘街而来，在某个夜晚闯入你长夜孤单的世界。一分钟就能让一个人心碎，一小时就能喜欢上一个人，一天就能爱上一个人，但是要用一生的时间才能去忘掉一个人。现在每天醒来睁开眼睛，见到的是墙上你那似阳光般的笑颜，好想每天醒来时第一眼所触及的是真正的你那似花般甜甜的睡容。在人群之中寻觅着你，就仿佛在海边掬起所有的沙粒，急于发现你的踪迹。如果不曾愿，但愿还有来生。或许我没有太阳般狂热的爱，也没有流水般绵长的情，只知道不断地爱你，爱你。爱在七夕，相约蒲然之情书七夕活动，由三河市总工会、共青团三河市委、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。这位网名叫鹏程万里的听众获得由三河市蒲然生态园提供的价值200元的爱的奉献爱情大礼包和品味1033停车提示卡一枚，请于9月10日前到三河广播电视台206房间领取，电话715563030。感谢收听参与。 向远方生活，在上帝的经历迷茫， 请为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到人痛怕黑的折磨，找不到命中注定在一起的那个人。很多人都像我一个人过生活，爱只有简单笔画，却比想象复杂，很安定爱变化。我爱过几个人，也被爱过几遍，却还是没能将幸福留下。爱是不可数的吗？为何我还相信它不是独行侠？我在等一个人，在等我的永恒，告诉我爱不担心别害怕。用不完生命泛滥

稀有，愿与你分担所有。难免曾经跌倒和等候，要勇敢的抬头。谁愿常躲在避风的港口，宁有波涛汹涌的自由。愿是你心中灯塔的守候，在迷雾中让你看透。阳光总在风雨后，屋檐上有晴空。珍惜所有的感动，希望在你手中。阳光总在风雨后，请相信有彩虹。风风雨雨都接受，我一直会在你的左右。 现在是17:35。为什么脖子那么长？因为我们努力向上。这里是体味1033，松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松河第一声，

天有些话忘了说，应该是祝福还有些什么，我忘了那一刻算不算哭太多。你要的人生没我，反正你一定要我好好过，很快会发现这都是收获。我努力填满每分每秒的生活，却也抹不了你的轮廓。出去想念你习惯说的字眼，有人不住再去温习一遍过去所有照片，你笑得多么甜，有人不住去想念承诺过的永远，背对你的眷恋重复一遍，也许我心甘情愿，虽然你早已走远。就会好好过，时间会改变所有的执着，只是在接受你不爱我的经过，偶尔会脆弱，逃不过寂寞，又忍不住去想念你是惯说的字眼，又忍不住再去温习一遍过去所有照片，你笑得多么甜，又忍不住去想念你承诺过的永远，心甘情愿，虽然你早已走远，也许我心甘情愿，虽然你早已走远。 声音里头，我听到了离别的遗落，时间从没记得的我，只不过是偶尔会回过头。我们终将会流离失所，所以彼此才拼命承诺。时的你，后来的我，虽然都在等待谁先开口。给你一次完整的承诺，也

FM 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Thank you. 直到你用泪水洗着伤。星星忘了守护，不要哭，不要哭。就算时间、空间瞬间结束，爱是永远不会消失。从相同的地方开始，记忆变成一床被子，暖暖暖心事。是永远不会停止，不过换个方式开始，拥抱过美丽的日子，感动会真实一辈子。 现在是18:20。 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，所谓1033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红叶金堂五九黄金终身换隆重上市，不限时不限次，零折旧，买黄金就买红叶五九金 MLE 超级婚戒，8月26日三盒首发，空中飞人撒钻戒，500枚钻戒免费送，8月26日红叶金堂总店不见不散。咨询热线400-800-5620。看大海，吃海鲜，山东威海欢乐看房之旅开始报名啦！3天2晚，吃住全包，只需199元。精装房，大社区，首付5万，文松天海，畅享滨海生活。咨询电话：715-5630、1393049961。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“我想海边有个家”。 爸，家里还有万户金豆天然水吧？要不要我带一箱回去？ 低钠、低矿化、天然弱碱性，富含多种人体有益矿物元素。万户金豆，好喝的天然水。订购电话：400-001-8889，400-001-8889。万户金豆就万家，健康相伴，你我他。 由三河市总工会倡议，三河市总工会、共青团三河市委、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的《爱在七夕相约蒲然之情书七夕篇章》，爱的文字精彩展播。下面这段文字是一位网名叫做“看上去很美”的听众提供的。我今生最幸运的一件事，就是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你，是你教会了我什么是爱，所以我才会那么深地眷念着你。秋夜里享受着一支淡淡的曲子，将内心的一处柔软静静地弹拨，是谁的一束目光划过了我的心头，轻轻扯疼了我一缕甜蜜的思念。每一次想你的时候，很想哭，但又不敢哭，我怕眼泪模糊了凝望你的双眸。我多想告诉你我有多爱你，却又控制不住那两行透明的缓缓流下的泪。一旦心里装下了一个人，便无法想象，假如有一天你的世界里没有了，它会是什么样子。有一种爱竟然留给了自己那么深那么久远的思索。美丽的爱和美丽的人生一样，总是含着缺憾，你不经意的一句话便会触动我好久好久。那些惊天动地的告白，只能一个人独对夕阳静静地诉说。深夜醒来，常常因思念一个人至深而隐隐作痛，遇上一个人总想去爱他一辈子。今生能有一次相遇的机会，陪你看日出日落，花开花谢，就是一份幸福。午夜迷离的笔尖舞动着无以言说的寂寞，一种温柔就为他欲罢不能。如果岁月能够赐给我一张远行的船票，我定会义无反顾地跟着你走。来生若你还记得我的样子，如果下辈子我们还能碰上，请轻轻地叫我一声亲爱的。在听到的那一刹那，我一定一定会热泪盈眶。爱在七夕相约蒲然之情书七夕活动，由三河市总工会、共青团三河市委、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， 这位网名叫看上去很美的听众获得由三河市璞然生态园提供的价值200元的爱的奉献爱情大礼包和品味1033停车提示卡一枚，请于9月10日前到三河广播电视台206房间领取，电话715563030。感谢收听参与。 向远方，爱生活，就像个你的记忆的狼。 品味1033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后就飞，嘴唇上染着鲜血，那不寻常的美，满身颠的飞，谁忠心的跟随，从凄凉当个侍卫，插香踩着玫瑰，浑身一个吻的安慰，可怜小春梦的一夜，叫人们怎么沉眠，不知的想睡，窒息的鬼魅，锋利的刀痕血，让多少心脏破碎，弯刀一般的美，捍卫你的秘密花园，夜太美，亲吻最危险，总有人黑着脸后熬着夜，爱太美，尽管再危险，人推送了一切，超市前面的泪，痛太美，尽管再卑微，也想找真心脆骨的滋味，你太美，尽管再无言，我多想要是对的这世界，我的王妃，我要霸占你的美，那最新的音乐听起来多么愚昧，你无穷的防备，上帝的是谁，靠近我一点点，是不一样的世界，暗示着我的剑，我用生命为你加冕，夜太美，尽管再危险，总有人陪着眼眶熬着夜，爱太美，尽管再危险，愿配上了一切，超世前面的泪，痛太美，尽管再卑微，也想找本身最无的滋味，你太美，尽管再无言，我多少有是非隔绝世界，我的王妃，我要霸占你的美， 来不及讲的太晚的对不起。

现在是18:37。 为什么脖子那么长？因为我们努力向上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三和圣空最美的声音。 夜场五九黄金终身换隆重上市，不限时不限速，零折旧。买黄金就买恒业五九金 MLE 超级婚戒，8月26日三盒首发，空中飞人撒钻戒，500枚钻戒免费送。8月26日恒业金行总店不见不散。咨询热线400-800-5620。 由三河市总工会、共青团三河市委、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的《爱在七夕相约仆然之情诗七夕爱的诗词》精彩展播。这首冯延巳的《夜惊人风乍起》，听众李文静送给田月明。风乍起，吹皱一池春水，行隐约映相径里，手罗红杏蕊，豆压栏杆独倚，碧玉搔头斜坠。终日望君君不至，举头闻鹊喜。李文静说，你常年在外工作，可知我心中的思念。不求你挣多少钱，只希望你能平平安安回家。亲爱的，你听到了吗？我在品味1033的电波等你。爱在七夕相约仆然之情诗七夕活动，由三河市总工会、共青团三河市委、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。听众李文静可获得由三河市仆然生态园提供的价值200元的爱的奉献爱情大礼包和品味1033停车提示卡一枚。9月10日前，请到三河广播电视台206房间领取，电话71556300。感谢收听参与。 向远方，爱生活，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。 品味1033，三河圣空 最美的声音。 你在远方眺望，耗尽所有目光。 你怎舍下这一海情茫茫，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，都是假象。 你怎么可以这样糊涂，竟打算给我你的全部，放弃了整座森林，只为了一棵矮椰树。如何让你明白，让你懂，说到长相厮守就头痛。小草木守着一棵树，不敢担保自己承受得住。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，你对我是否一心懒散？如果有一天你曾要发面光，我是否会嫌你不老又啰嗦？ 现在就要摇，我是否还会为你再像星星月亮。在世界万变，看你还像是快餐一样方便，因为没有勇气相信永远，只好向你承诺我会一定珍惜眼前。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，你对我是否已经懒散？如果有一天你成了黄脸婆，是否会嫌你不老又啰嗦？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，是否会爱我依然？如果有一天你身材走了样，我是否还会为你摘下星星月亮？如果不小心我们白头偕老，时间保佑我们爱依然，当我们两个的牙花白头发，让我当月亮来温暖你皱皱的脸庞。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，不要紧啦，来当枕头睡喽。 现在是18:52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抚慰1033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7月15日至8月13日，福彩三 D 送福利，只选足选三、足选六三种投注方式，千万嘉奖送给你，还在等什么？赶快行动起来吧！ 这里是由三河市总工会倡议、三河市总工会、共青团三河市委、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的《爱在七夕星衣仆然之情歌七夕》篇章，情歌精彩展播。下面播放这首歌曲，是一位网名叫止于唇齿的听众为他深爱的人点播的一首《一路上有你》。 你知道吗？爱你不孤独，还需要很多勇气。是天意吧，好多话说不出去，就是怕你负担不起。你相信吗？这一生遇见你，是上辈子我欠你的。是天意吧，让我爱上你，才又让你离我而去。也许用黑夜早已注定，今生就该我还给你。一颗心在风雨里飘来飘去，都是为你。你的相拥苦一点点，就算是为了分离我想你。你的相拥你多一点点，就算这辈子注定要和你分离。 路上有你，苦一点你愿意，就算是为了风雨我想你。 七夕相约仆人，七夕情人节之情歌七夕活动由三河市总工会倡议，三河市总工会、共青团、三河市委、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。听众止于唇齿，获得由三河市仆人生态园提供的价值200元的爱的奉献大礼包和品味1033停车提示卡一枚，请于9月10号之前到三河市广播电视台206房间领取，电话71556307155630。7155630，感谢收听参与。 品味1033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